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。

走过快红灯的路口，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，不用刻意做些什么，两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。想起来怎么像梦，小的美好，大的感动，习惯了多少个秋冬，沦为夏天的电影，只能重播怀旧。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。都不回头。

像烈火燃烧，比不过我的心，我的爱永不灰心，燃烧不尽，我的爱永不灰心，燃烧不尽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

有苦有甜有痛，手牵着手，心连着心，世界会变不同。起起落落的喝彩声中，就是我的感动。把我明天珍惜现在，一辈子陪我走。 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

早预见得到，未来定必上头，却不盼望得到任何人拯救，只作业后明日我可自首，避免不了不堪结局，怕撇下我又如吊气破罐子，我甘愿受骗，任每个人口吐着冷言，我永未会写后悔冷字，相爱的人如此多，应该自负那后果，人人劝喻我，但无人明白我开心过， 亲人说我回来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速度高度